客场作战的星星由叶修拿下首胜， 1-0 领先。不过对于关心星星的人而言，这样的开门红已经无法让他们振奋。这段时间的星星几乎都是这样的节奏，开局不错，然后一点一点的输掉，尤其团队赛的大分至今只在百花战队那里摸到过。今天又会怎么样呢？ 星星现在未成气候，打客场比赛的时候支持者还是比较少见，不过必时可是星星打过挑战赛杀败家世的地方。田七那一伙工会兄弟都是本城居民，上次挑战赛的时候他们就足有小团体前来加油，现在星星工会蓬勃发展，田七几个也都是工会主力，工会战队来打比赛了，能不组织工会玩家前来助威吗？ 职业联赛的座位安排不像挑战赛时那么随意，对于客队尤其会单留出位置集中在一起，以免他们混杂在主队粉丝群中，到时意见不合发生冲突。田七这些星星党此时就在场馆的客队席上，人来的不少，在星星拿下首胜后正在大声加油，在主场粉丝并不怎么多的场馆里相当夺目。 个人赛第二阵的选手就在这样的气氛中上场了。星星乔一帆，角色鬼剑一寸灰；翼展邹云海，角色元素法师前方隔海。翼展这些角色都是哥几个最初从网游里玩起来的，现在进了职业圈，装备啥的也是焕然一新。在楼冠宁他们的努力下，相继都淘换到了一些好货。 从这一点上来说，翼展的装备其实是不错了，因为他们集中啊，好东西往死里给他们五人的角色上堆，其他选手角色就是光屁股也不怎么去上心。如此非常规的集中资源，角色自然要强大不少，但和其他非主力角色的悬殊也是大到夸张。翼展和星星的人以前游戏里时常混混，互相都算熟络。 乔一帆和邹云海进入了比赛后，还在频道里聊了几句，而后开打。数分钟后，乔一帆胜出。他的发挥不改稳健的作风，整场虽然没有压倒性的优势，但一直稳妥地掌控着局面。邹云海下来的时候，脸色有点不好看，显然这场被闷死的对决让他颇有些不爽。友谊第一，比赛第二。 这话很多时候其实都只是说说，只要上了场，哪有不想赢的？比赛不顺，产生一些情绪也是时常发生的事儿。自家队友有时 PK 训练都会发生口角，更何况这种更为计较胜负的正式比赛了。当然，邹云海也就是郁闷，还远没到要和星星吵架的地步。 只是主场连输了两阵后，翼展的气氛渐渐就没开场时那么轻松了。以为两队关系不错，比赛就能和和美美结束，这种想法终究是太甜了点。星星这边第三个上阵的是苏沐橙。翼展那边，楼冠宁原本还把即将出场的人叫过来准备交代两句，一看是这位全明星，干脆啥话也不说了。 拍拍选手的肩，就把他送上去了。和全明星选手楼冠宁自认还是有些差距的，想胜出，他觉得全凭个人的机遇和发挥了。反正他是指点不出什么关键的赛点。翼展这轮出场的选手叫李唯一，在翼展完全就是逼不得已凑数的那个。单人赛事呢，一共也需要6名选手去完成。 楼冠宁他们五人，其中钟夜离是牧师，肯定无法出场，余下四个怎么也得再有两位。这名额他们也没想去招揽什么名将，他们五人的位置那是绝对不会让的，来个名将凑他们不够的数，那谁会愿意来吗？最后楼冠宁也不知道从哪儿找来的人，实力吧也有点，但要说多强，那可得保留意见了。 结果第三阵，苏沐橙轻松获胜，星星3-0，个人赛全胜。面对走回来的李唯一，楼冠宁也说不了什么。 一个凑数酱油还要求人家打败全明星选手，可就有些过分了。驿站战队的经营极其畸形，他们也不是没能力更改，却是不愿意更改。他们的初衷本是给自己一个打职业赛的机会和平台，才打了一年，他们还没过瘾呢，才没想着要把这机会就给其他职业选手。个人赛后简单的休息，两队接下来的擂台赛也可以有个估计和准备。个人赛三人出场完，那擂台赛都会是谁打也算基本有数了。不过出场名次赛前就要定，却不能这时候再临时更改。联盟方面曾经考虑过比赛中根据情况允许进行调整，但最后还是希望选手把注意力集中到比赛上，不要在这种场外钻营上浪费太多功夫。因为关系好，休息时间两队之间也难免串串，联盟原则上是不禁止双方选手解释的，不过没有接触的时候，裁判之类都会盯得相当严格，以防选手之间有什么有违比赛道德的沟通。星星的比赛本就有一个赌约在，现在又是和朋友做对手，谣言早就满天飞了。对于两队的交流，联盟各方面的工作人员都看得挺紧。不过此时主动过来串串的却不是有赌约的星星，而是刚刚输光个人赛的驿展。楼冠宁哭丧着个脸过来，星星这摆了一圈，最后对叶修说， 大神太狠了，你们这是急需实力然后拿我们开刀啊。 叶修笑笑， 不可否认，我们对你们的了解算是最全面的。 楼冠宁无语，他最怕的就是叶修大神的这份坦然，那种理直气壮让你根本没法去责怪什么，人占理儿啊。 不过话说回来，你们长期这样也不是个事儿啊。 叶修说， 就算你们的技术一直在进步，但是团队总是你们几个，缺乏变化，很快就会被别人吃透的。 我觉得还好啊， 楼冠宁说， 那是因为根本没有什么队伍觉得你们是什么威胁嘛。 叶修说， 大神啊。 楼冠宁哭了，不这么诚实不行吗？说起来，本赛季目前为止，楼冠宁对他们驿展的表现还是比较满意的，无论对手是谁，他们总是可以争取到一点点分。第四轮的时候更是主场7-3拿下了黄蜂，那可是黄蜂啊，虽然现在已经不是什么季后赛常客，但好歹也是一个拥有全明星的很有资历的一支队伍，拿下他们对驿展诸位的自信心是很大的提升。大家纷纷觉得经过了一年联赛的历练，他们更成熟更强大了，结果到了大神这儿还是不值其他队来特意研究的对手吗？这也不能说是轻视对手，联赛中对手有19支队伍之多，大家时间都有限，当然也要择个轻重，满把抓的话很有可能最后哪个都抓不好。而驿展在这当中毫无疑问该是分量比较轻的，这点楼冠宁无法否认，所以大神的话又让他泪流满面了。 擂台赛你也要上吧，快去准备吧，就让你们看看被对手吃透的话会有多糟糕。 叶修说，被对手吃透有多糟糕。比赛最终结束的时候，楼冠宁他们知道对百花他们能拿到2分，对蓝雨也能取到1分，对黄蜂他们7分胜出，对击败过星星的鹤舞他们也能拿下6分。驿展本赛季对主场优势把握得更好了，两次抢到大分都是在自家主场，但是这一次自家主场面对星星，驿展终于吃到了0分，10-0，驿展战队被完胜，被横扫，对星星这个连续几场都没有取得过胜利的队伍，星星真是没留半点情面。当然驿展的态度也很端正，擂台赛唐柔击败一人后，随后就败在了驿展第二位出场的和他一样是战斗法师的文克北手上。 一挑三。四轮过去了，唐柔连在百花中那样的一挑二都没有做到，一斩的机会也已经失去，再接下来就只有微草一场，对阵微草打出一挑三。阮成笑了。赛后的记者招待会，他抢了一个好位置，他相信星星这场虽然是完胜，但他们的心情大概也不会太好。从长远来讲，唐柔完不成一挑三离队，对他们的损失是非常巨大的，无论实力还是所受的关注度，这个漂亮的妹子现在还真有点支持者。阮成因为对她各种比罚也没少被人喷。 唐柔选手没有来吗？真可惜啊，她现在应该压力很大吧。 看到星星出席记者招待会的人没有唐柔，阮成连祝贺比赛胜利一类的客气话也不说了，直接就把话题扯到了他一路主导出来的赌约。 队伍上下对唐柔始终充满信心， 叶修平静地说， 还有一轮，谁也不能说话得太早，我们拭目以待吧。 阮成嘴上说话不能说得太早，但那副胸有成竹的自信模样让人看得着实讨厌，还不如把心底此时的幸灾乐祸表现出来来得真实自然呢。 小唐就是太单纯啊，我说之前只说了他没做到的话会怎样，但如果他做到了呢，你是不是也应该有所表示？ 星星战队方瑞对阮成说道起来。 我会为他送上衷心的祝福的，真的。 阮成摆出一脸的诚恳样，他才不会受这样的激呢。 快给我拿个盆来，方瑞叫道，我要吐了。